其實是令到所有香港人呢是有一種白色恐怖的氣氛。 嗯， 是咪？ 適時主場， 嗱，泛民主流的時候就會死啦。今次爆梁國雄、黎智英、毛孟靜、陶謹申，係咪？梁家傑，喂，下一鑊會唔會我㗎 ？ICAC 會唔會上門㗎？揾我㗎？ 嗯， 因為我自己總，因為人你過咗三十歲之後咧。其实你总有呢啲咁嘅嘢㗎。 你唔知道你之前做啲咩事。 有时有啲你都唔记得咗啊。可以话系完全唔记得咗嗰种啊。 嗯。 咁当然啦，反动员就系更加重要，就系话俾其实香港亦都有好多人所谓佢哋讲嘅 silent majority。我认同㗎呢啲 silent majority 系对呢一样嘢系冇兴趣㗎。 嗯。 即系除咗我哋嗰100万到好坚持民主嘅人。 嗯。 咁所以呢佢三管齐下嚟喐你哋班友。 嗯。 咁你问你究竟惊唔惊？你惊唔惊？ 唔系，所以其实呢个就 嗱，我一阵先话俾你听。如果我系即系调翻转嘅，即系作为反对派，我对策咁系点啊？ 嗯， 系嘛？不过我都即系都系重复我以往嘅观点嘅啦。不过再总结一次，你惊唔惊？ 嗯， 甚至乎我收到个 message 就系、是、唔单就徐少华啦，系咪？之前嘅蔡东豪啦，最叻个仔个就蔡东豪，因为善解而沽。系嘛？嗰、那个 Alan Yuan 要回应我啊！ 嗯， 你回应个一周刊嗰个嘅评论啦。 Alan Yuan 估都估中咗啊，大佬。 Alan Yuan 系网友， 哦 ，OK， 系个网友， 热狗嚟啊嘛。 唔系有啲人咁讲啦，我唔中意咁样 label 人嘅。 啱噶，啱噶，啱噶。咁你徐少华啦， 嗯， 我听闻连啊所有而家参加咗占中嘅义工，所谓嘅斗残啊，都逐个揾紧啊，共产党。 嗯 嗯， 即系话佢张名单俾人偷咗啦。 斗策都有啊。 名单被人偷咗， 咗啊！即系 Anthony， 系 举你个例子啦，揾你老婆， 系， 嗯， 系咪 嗯， 搞你大陆间层楼，搞你老婆喺大陆份工，喂，咁你都腾噶嘛， 嗯， 系咪先？跟住你嘅亲戚嘅表哥喺大陆打俾阿龙，话俾你听，喂，唔好咁搞啦，都搞紧我啊，扑街， 嗯 嗯， 咁你心唔心软？嗱，我收到 message 系咁啊。 所以程翔佢都好认识共产党啦，佢今日已经讲到明就系话共产党最叻就系喐你身边嘅人啊嘛，佢好低调咁样做，但系嗰个震慑效果咧，往往系最有效。 冇错， 吓， 亦都有边个俾人教？点解嗰日学联啊？周永康上台讲嘢嘅时候喊到 Philippe， 差唔多接近成分钟先至正式可以讲到嘢，佢都俾人搞紧。佢都俾人搞緊啊，大佬！ 咦，佢搞乜嘢咧？即系正常一个学生嘅啫，佢自己本身 我唔知佢搞佢老豆，定搞佢老母，定还是搞佢啲亲戚啦。 哦， 咁总有啲亲戚喺内地噶嘛？ 咁系， 我就冇嘅。所以咧，你搞啦，我都唔知边个打边个。你唔好以为有姓陶嘅你啊，搞屌大捻把 陶杰 世界系嘛？搞陶杰得啦，系大佬佢衰嘢多我，大佬扑街系嘛？ 嗯， 喂，你谂下而家佢用呢几管齐下嘅方法嚟对付香港人， 嗯 嗯， 你可以点？你可以点顶香港人？ 系。 香港人嘅脾性系乜嘢？我哋嘅研判，第一，你真系惊嘅， 系 好多香港人系惊， 系啊！ 我点解我第一次，差唔多四五个礼拜之前咧，我已经屌蔡东豪啦，就话你咁样系制造一种惊嘅气氛啊嘛，大哥。点解我亦都理解香港人会惊？我都中又中啊！你记唔记得你哋一年前访问我，即系用炮打先冇个名，我哋话香港人已经冇得救嘅。 嗯 嗯， 唔系因为我嘅选举结果冇得救， 唔系因为佢唔选你先冇得救。 因为点解好简单啫嘛？呢班人咩人咧？嗱，我哋自己问，嗱，我自己包括我自己都反省啦。我嘅上一代再上一代，我阿爷系走烂落嚟噶嘛？ 嗯， 走烂落嚟嘅人系代表咩嘅脾性啊？我讲住大部分啊，我唔敢话系全部100%。 有逃兵 DNA 啊？ 我啱 啊！ 你就系、是、你喺内地唔敢同共产党斗嘛，你老豆先走落嚟嘛，大佬。咁、我由细到大，我老豆教你乜嘢啊？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嘛。 嗯， 有危险就走， 梗系啦。 做个勇敢中国难民。 我老豆啊，25年前都教我，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同君行。 嗯 嗯，你唔够共产党斗。 啱啊， 我而家先记起啊。即系佢系有逃兵 DNA 噶嘛， 系 系咪？佢老豆啊，即系我老豆嘅老豆，我阿爷啊，喺内地走落嚟噶嘛。咁呢啲人其实唔敢同共产党斗，亦都唔识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系、是、跟共产党嗰套，唯有避捻咗你啦。好啦，你而家你话你要搞占中，吓你两嘢你就惊， 嗯， 系咪 啊？李飞嗰日喺个研讨会嗰度都讲噶，喂，

你嗰样嘢，屌你原来系水嚟嘅，扑你个街， 咪等于攞住两只手指即系打劫咁样咯。 所以嗰阵时候我真系私下啦，亦都喺我哋呢个节目同戴耀廷倾过嘅。我话而家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到苏轻 咧，系 你冚低嗰只牌系二仔， 系、啊、 你唔好话俾人听你系二仔啊嘛，你冚低咗噶嘛嗰只牌。 嗯，唔系啊，同埋就系话 你梗系空佢啊嘛， 仲有就系真普联其实 个你系真空，仲要 真普联全捻部人都系即系各怀鬼胎，个个都即系其实怀咗个侥幸心理，即系谂到自己可以同共产党倾倾一掂，唔系即系你去到就系话民主党其实后期，即系你六二二投票嗰阵时候都怀住呢种心理啊嘛，所以啲先至唔会话即系全心全意咁样去为呢、這个即系三鬼方案背书啊嘛， 我哋得。三张黄牌可以打、啊、我而家总结、嗯、一张黄牌就是占领中环，尽量鼓励群众的士气，告诉你大家要付出代价，不怕死，一万人够了，没有一万五千都够了、 嗯、 第一张黄牌 一万、啊、 一定要顶出来，还有持续的这帮人要、 嗯、 拉一次再去一次，拉一次再去一次、 嗯、 第二张黄牌五区总辞，共产党惊两样嘢，第一街头抗争，第二就 是 公投， 是 但唔系 一定要打呢个牌出嚟，坚打。 但唔系应该泛民总辞咩？喂，大佬， 一阵间再评论。 好， 第三张黄牌，第三张黄牌就系咩呢？就系、是、如果你泛民已经系决志咗嘅时候，佢会惊你。只有呢三张黄牌打出嚟，话俾你听，我系坚嘅。有五区总辞，有呢一个嘅街头抗争嘅话，跟住盘死无大害嘅。共产党去内你咩河、 嗯？ 你紧张，你我紧张啊！到时系咪？ 咁啊，土你 你留恋你自己嘅席位啊嘛，你谂住自己可以同共产党倾啊嘛，咁咪扑街咯！所以第三张黄牌系咩？我更加具体讲嘅就系、是、你话俾佢听，我会否决你嘅方案。 嗯 嗯， 使唔卵使总辞啊？总辞嘅意思系咩啊？就是、因为你 call 唔到嗰啲人，所以你先总辞啊嘛，将佢立法会员嘅全体立法会员嘅人数降低嘛，你 call 住。嗰、 嗯、 几票啊？廿四定23我唔记得咗啦，系、 嗯、 嘛？即系总之你箍住超过三分一以上个票数啊、嗯，你就共产党系内你唔捻学嘅三大法宝啊！ 嗯， 占领中环五区总辞，再加箍实啲票。 咁、 但系共产党而家醒啊，佢而家抛个波俾你哋啊嘛，等你哋啊，亦都系期望管理嘅。头、 嗯、 先我漏咗讲呢个共产党嘅谂法就系点咧？就话系咁噶啦，唔写年份啦。呢三个关卡永远存在，你鍾意几时通过，你泛民今年唔通过唔冇所谓。而家佢又同你盘皮又玩。 嗯。 四年之后我又拎返呢个出嚟，你唔可以超越呢个框架。 嗯。 咁你而家仲同佢斗，你等五年之后再同佢斗。如果今年你过唔到嘅时候又有压力啊，而家已经諗定有压力啊，你實死啦、 嗯。 出呢三个法宝，共产党一定 back down 啦。係咪先，点向全世界交代啊，大哥。一国两制喺度呃人啊，点、 啊、 样统一台湾啊？ 佢、嗯、已经唔统一台湾，唔讲呢样嘢。 你点样去话俾全世界听？你签嘅中联合声明系坚啊，阿哥。 佢已经唔理噶咯呢样嘢。 你觉得佢唔理？佢用头先我讲嗰三大法宝反动员企硬喺政改同埋抹黑加威吓。 系啊， 其实另外一个铜币嘅两面，第二面系乜嘢？ 嗯 嗯， 佢好捻惊占领中环。 系 系啊， 你应该咁谂啊。 嗯。 佢使乜出咁撚多招数啊？ 嗯， 我都退咗休，你仲喺度搞东周刊，跟住话帮我听住佢针窿摄录机，系咪？我话唉好啊，屌我表演下，我好似陈冠希咁啊，大佬屌，唔系你咁盘撇咧，共产党内你唔撚何噶啦，屌真系系嘛？ 系 好简单嘅啫嘛。 喂，咁阿土你讲到咁轻松，你自己有冇黄牌啊？ 我冇乜黄牌嘅，又咪就盘撇咯。 啊，喂你 一张黄牌 啊， 就系、是、你收我层楼冇乜所谓。你搞我屋企人有冇所谓？ 吓、 啊，系咪啊？ 吓、 啊，好在我细佬好似有加拿大护照，好似系翻嚟香港，好似可以攞到嘅屌、啊。我老豆老母几廿岁人啦，算啦，系啊， 系 咪、啊？你咪搞咯，屌，系咪、啊？ 嗯， 唉、哎，咪所以我觉得嗱，即系除咗你一定要死盘命，即系具体讲啦。 嗯， 第一拉台湾， 嗯， 台湾对佢哋嚟讲，香港系一面镜嚟嘅， 嗯 嗯， 后盾嚟嘅。而家只有咁做。第二，可能你海外民嗰包嘢都要拉， 嗯， 搞国际英美，佢最紧惊啊嘛，系咁揼我哋啊嘛，你就喐佢、 嗯， 即系所以李柱铭系啱嘅。我以前都反对嘅，我认为即系中国人嘅民主、香港人嘅民主应该靠自己，梗系要靠自己，但系你唔可以冇佢哋喺你帮你去撑咩？共产党系怕佢哋

你讲系对上一次即系呢、這个老小布殊嗰阵时，即系其实当政佢嗰阵时，亦都系谂住有 agenda 系围堵中国啦， 系啊， 系嘛？喂，但系围堵中国，喂围围下又搞个911出嚟，要对付呢阿盖达， 嗯， 喂而家亦都系啦。系嘛？要重返亚洲呢、這个奥巴马嘅一个 agenda setting 吓、啊，即系要重新重返亚洲，要围到你中国啦。喂，如果咁巧，哇，又杀出个程咬金出嚟， 就系、是、中东嘅问题。 系、這個、中东嘅问题 ，ISIS。 所以其实美国佬都 preoccupy 喺国际事务里边嘅，除咗要解决自己嘅内政，即系而家开始一穷二白嘅问题，系嘛、 嗯？ 即系跟住就系第一，你本来 set 咗系重返亚洲，跟住你嘅中东就 catch 住。 系啊。嗯，即系其实你真系好喂，即系帮咗中国一大把，大佬真系帮咗共产党一大把。 我记得 Anthony 你成日问一个问题嘅、啊，就话点解啲回教世界会对于 ISIS 咧，即系冇不以为然嘅感觉？即系唔系话同佢，因为点解大家其实都系抢紧同一个票源啊？ 系啊， 系嘛？简单讲，其实嗰班系丧尸嚟噶嘛？ 嗯、 用翻丧尸论嘅讲法就系因为呢啲回教世界应该系喐佢噶嘛？ 其实我做翻个比喻啊，你见到如果啲神父咧，即系其实搞僆仔咧喺度恋童咧，喂，其实你教会会屌柒佢啊嘛？系嘛？你要同佢划清界线啫嘛？啱啱先？ 你初时都有护卫下嘅，后期就即系要划清界线。 唔系你一定要即系其实要教训佢啦，系咪先？ 系系。 喂，呢、這个当然系啦。喂，而家正如就系话，你伊斯兰世界，你出咗一个即系叫 ISIS 咁 Q 极端嘅，喂咁不人道去斩人头嘅，喂又要即系其实残杀妇孺嘅，喂呢、這个系唔系即系其实回教或者伊斯兰世界佢自己本身呢个教义嘅原意嚟噶？喂，我真系好怀疑，老实讲，因为其实我而家我 search 呢个 Google， 喂我而家打中文就系、是、打中文，即、就、系、是、伊斯兰三个字啊， 系啊， 喂第四个关键字系咩啊？系邪教嚟，大佬。 但你睇翻转头，邪教好多系大陆网站 define 佢嘅啫。 Anyway 啦，嗱，如果你阿杨寿成啊打自己嘅名啊出个黑社会啊，都会叫告呢、這个告鸠呢个 Google 啦，系嘛？喂，你而家你回教，喂，你伊斯兰 告高登仔， 唔系啊 ，Google 出咗关键字啊。 哦 ，OK， 系啊，喂，咁等于就系话，喂，如果呢个伊斯兰国，你能唔能够容许佢，即系其实代表成个伊斯兰世界先？即系一人啲人一谂起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一见到本可柯南经，可南经就会谂起呢啲即系呢啲咁嘅极端圣战分子先，喂会谂起自己个人头会俾割嘅先。 我自己嘅睇法就系咁嘅，点解佢哋唔用丧尸论呢一套嘅做法？即系话喂大佬，本来我系回教徒嚟嘅，屌你班回教徒搞到我哋即系臭名远播，因为又斩头又杀人，完全系违反啲人类文明同埋道德嘅嘢嘅，全部做啲嘢 系 嘛，差唔多强奸妇女咁滞系嘛， 系啊， 点咪差唔多系已经强奸咗好捻多啦， 系啦。个问题因为主要嘅矛盾始终系美国佬度。喺成个回教世界依然视美国佬为主要嘅矛盾啊！你谂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点样介入中东嘅事务啊？由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嘅即系独立嘅问题、立国嘅问题，你又介入啦，系咪？跟住你中东战争嗰段期间，即系到七十年代不断喺度撑以色列搞其他人啦， 六日战争啦，系咯， 系咪？ 嗯， 七日战争嗰日啊，定六啊？六日战争。OK， 跟住你伊朗同伊拉克打嘅时候，你系走去帮 伊拉克 走去打伊朗啦，因为你面对紧个回教世界嘛，更癫嘅高美尼啊嘛，喺佢角度吓，唔喺我哋嘅角度啊。跟住你谂下，伊拉克侵占呢个科威特嘅时候，咪又系靠你美国佬？ 唔系，其实嗱，如果你 佢系咪冇得到联合国嘅即系 approval 嘅情况之下，如果我冇记错吓，去打呢一场仗噶，或者唔系用联合国维和部队去做噶？ 最近嗰次就系冇得到联合国嘅 approval 先， 跟住你再踢呢个侯赛恩走啦、喂，你数落去，喂，如果我系回教徒啊，我系居于呢个中东嘅回教徒，我都反你美国佬台啦，系咪先？我唔理你必，我唔会逐个 assess 究竟你嗰场系正义之战定唔系正义之战，但我头先数落去嗰啲，喂，全部都系你美国佬搞出嚟噶，所以佢嘅对回教徒嚟讲。主要嘅矛盾喺美国佬度，点解 ISIS 佢哋都即系咁影响到我哋嘅教义嘅嘢，咁影响我哋嘅 image 嘅嘢，都好似 唔知点算啊，净开只眼闭咁啊， 唔系因为 好似为佢哋出一口气咁啊。 如果你要讲咧 ，ISIS 同埋美国个关系咧，最直接嗰个责任，其实要数下边个啦，希拉里啦，希拉里佢最近出咗本即系回忆录啊嘛。 哦 ，Hard Choice 啊 ，Hard Choice。咁佢其中一篇就系讲就系话喂，其实 ISIS 系当年咧即系 CIA 咧搞出嚟嘅，点样搞出嚟咧？其实就系为咗对付呢、這个即系呢个叙利亚 阿萨德 嘅阿萨德政权啊嘛。 系咯、啊， 喂，而阿萨德政权，喂，屌，其实原来其实即系好似系俄罗斯嘅一个 post 嚟嘅，俄 罗斯翻你呢、這个，用翻你呢个 logic 咪系咯？点解嗰啲有即系有得佢？ 嗯， 就话呢坛嘢你搞出嚟噶，大佬美国佬， 嗯， 系咪 CIA 搞个 ISIS 出嚟噶嘛？ 嗯， 喂，你仲唔使承担代价？点解你唔使承担代价？ 其实唔系佢搞出嚟，佢系资助佢， 资助啦，即系你唔资助佢，佢点会出嚟啊？大佬，佢点会生存空间啦、啊？ 我唔止呢、這个西本身，咁如果你讲紧有，即系佢擅长人佣入边咧，都包括埋土耳其、卡塔尔同埋沙地阿拉伯嘅， 所以佢内部有 dynamics。 系、啊， 点解呢啲咁嘅回教世界国家，除咗印尼啊嘛，系、咪？系、真系好公开反对 ISIS 先、其他嘅。都好似隻眼开隻眼闭，有得佢喺度发。 喂，唔止隻眼开隻眼闭啊！你好似而家马来西亚个总统嘅叫咩名啦？个 纳吉， 喂个总理纳吉啊，佢竟然咁讲啊，就系、好欣赏 ISIS。点解啊？喂，因为你睇下人哋话战狼三百咁款啊，喂以小胜大啊，大佬。 喂，你睇翻转头 喂，你要学习下佢哋嗰种勇武精神啊！ 你睇翻转头系有理由嘅，因为马来西亚嗰边咧，佢北边连接泰国啊嘛，你。喂，即系泰国同埋马来西亚都系香港人旅游胜地啦，但大家都唔知道，其实呢两个国家本身个关系系好卵差噶、因为泰国北边系有班佛教游击队成日搞鸠马来西亚噶嘛，咁、所以佢其实纳吉咁样做系趁呢个机会就鼓励当地俾佛教游击队搞嘅人咧搞翻佢转头啊，其实系趁其实大家各取所需，趁机走去巩固政权嘅咋，呢、此其一。第二样嘢，喂，你讲紧今时今日对 ISIS 好大反应系得两个国家嘅啫，就系、回教什叶派嘅伊朗同埋伊拉克，因为你 ISIS 系逊尼派，而且佢系 在印尼， 仲有印尼系啊，但系问题 即系近嘅咧就系两伊啦。远嘅就系印尼， 啊、 印尼点解咧？屌，因为好捻多人咧，即系俾佢召咗去再打圣战，打完圣战之后咧、就翻翻印尼嗰边咧，就招兵买马，喂，甚至乎就影响翻你呢个印尼嘅政权，喂，就觉得你一班友即系 冇 Q 用， 冇 Q 用， 冇 Q 用， 哇，屌，即系其实都唔够勇武嘅，喂，又实施唔到自己英雄主义。系嘛？喂，但系如果你讲近嘅伊朗同埋伊拉克，佢自己本身都系行紧一套即系叫做什叶派政权啊嘛。 系啊。 喂，而点解呢个叫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同埋呢个叫做系 卡塔尔 都要资助呢个 ISIS 咧？就是、因为佢哋系呢个逊尼派啊嘛。 系啊。 系嘛？ 咁 就是、因为要扶植喺呢个叙利亚呢边扶植呢个逊尼派政权，所以咪俾钱佢哋咯。所以佢哋梗系唔出声啦，屌！佢哋有份啫嘛， 大家都冇道德高地喺度谴责 ISIS。 唯一反对佢哋嘅，全部都系有既得利益喺度。 系 啊，呢一个咧就系佢哋嗰个成个回教世界里边咧所谓嘅互动。 嗯， 系咪？即系正如头先阿 Anthony 咁讲啫嘛，你两伊咁啊，因为你系十二派，咁、我包真系逊尼派嘅。 系啊， 喂，第一大佬个光环俾你攞咗啊！咁我梗系要顶你啦，印尼，你搞埋我哋内政，即系话我自己冇用，面对美国佬嘅时候，系、咪？ 喂，所以如果咁样讲嘅话，而家咁嘅 dynamic 变咗，即系逊尼派，即系呢个伊斯兰嘅逊尼派，咪变咗呢、這个吓、即系回教嘅撒旦，咁咪变咗撒旦的诗篇，真系。 又唔系咁嘅意思嘅、即系你讲逊尼派都有好多种，咁、只不过佢系逊尼派入边最能够帮佢哋出口污气嘅人啊嘛，所以咪资助佢哋咯。咁、同时 即系为啖气啫， 系啊。同时间、你讲印尼嗰班友，其实佢哋系好似咩？有冇睇《赤色风暴》啊？70年代嗰班咁嘅德国学生走去巴勒斯坦嗰唔系，即系巴勒斯坦嗰度 嗰边去 training 系做 training 嘅啫嘛，系啦，翻翻嚟搞学生运动，搞恐怖袭击，即系都系帮自己当地做 underdog 嘅人出口污气咁解嘅啫嘛，各取所需嘅啫。其实讲到尾系个阶级嘅问题。 咁而嗱，头先阿土你哋都讲过，就系话点解即系美国有咁大嘅责任？其实嗱，一种讲法就系话咧，即系其实佢喺伊拉克。即系搞掂完撒旦姆之后，佢自己本身一直有个叫做系即系撤军嘅时间表。 嗯， 佢未有撤军嘅时间表之前咧， 即系嗰啲咁样叫恐怖分子咧，圣战组织系咁搞美军，哇，搞到佢咧，屌你，即系哇，即系其实因为佢民主国家嚟啊嘛，你系咁有伤亡嘅话，喂，佢咁佢国内嘅个反对势力嗰个反对声咁咪大咯，喂，但系奥巴马一话撤军啫，就唔搞佢哋啊，点解啊？喂，就系因佢然之后就谂住夺权啊嘛，咪即系自相残杀咯喺度。 唔系，所以 fundamental 啊，你咁多年，特别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美国成为一个霸权。嗱、你唔好话我左交，我完全系即系当分析个问题嘅啫。 嗯， 你作为一个霸权嘅时候，全世界都关你事。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哋睇一套戏叫 JFK？其中一个即系 argument 啊，即系点解要即系刺杀金乃迪嘅其中一个原因？ 嗯， 就话咧，嗰班友仔话，点解要刺杀金乃迪啊？嗰条咁嘅友仔，我哋嘅总统啊，话古巴咁近我哋啊，我哋都要让步啦。 嗯 嗯， 嗰时候咩猪湾危机啊，古巴飞弹危机啊，咁样，何况咁远嘅越南？喂，呢、這个系谂住自己已经退出呢一个喺作为国际警察角色嘅一个嘅重要嘅显示嚟噶啦嘛。不过你当然你美国内部嗰个军工嘅事业里面嗰度有好大经济利益，系咪？中东里面有好重嘅即系石油嘅利益，所以你必不可少嚟介入。但系你其实都有一个反省嚟嘅，对美国人嚟讲，你自从呢一个嘅即系恐怖袭击九一一之后，你打几多场仗？跟住你带嚟嘅系咩后果？对美国人嚟讲，第一你打一场伊拉克，又搞阿富汗，系泥足深陷。我讲好多次，跟住你搞到自己国内面对咩问题啊？印银纸嘅问题咯，你不断发债券咯，系咪又唔够钱嘛？跟住佢面对财赤嘅问题咯，利息扯高晒嘅问题咯，跟住你失业率面对金融风暴嘅时候，咪即刻冧咯，只系10%咯，系咪？所以美国人喺呢个问题上边咧，佢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嗱，二次世界大战完咗之后，你好威，系嘛？你取代即系成个即系铁蹄处处嘅欧洲嘅法国同埋英国，世界嘅强国同苏联抗衡，哇！呢、這、一个咁样嘅即系 image 啊，嗰种嗰个 prestige 啊，即系嗰种威望好劲。 嗯， 但系咧，法国你自己走去亚洲嘅时候，无论系即系柬埔寨又好，越南又好，都系灰头土面。 嗯， 你喺中东里边搞到今时今日又系灰头土面。 嗯。 系咪啊？几严重嘅一件事。所以而家你话奥巴马政权点解话我哋成日都讲打 proxy war 啊，唔想再介入啊？其实你系有内政同埋外交嘅问题，两个系纠缠纠葛紧。 嗯， 你如果美国继续喺度搞，喂，你唔使同国内人民嘅交代啊。 嗯，因为有伤亡人数啊嘛。 喂，你嘅仔，喂，嗰个系我哋啲美国嘅子民啊。我哋嘅下一代嚟噶，你真系就系派晒啲黑人去打仗啊，大佬，系嘛？嗰啲喂，嗰啲人唔系生命嚟嘅，大哥，关你鬼事啊？嗰啲阿爸阿妈会咁讲噶嘛，大佬？越南嗰场仗都系咁样，所以最后反越战成功嘅啫嘛。喂，我系咁派啲后生仔去，全部都瓜晒翻嚟，大佬。 但系你见到初期佢 Richard Nixon 走去打嗰阵时，系真系叫做成功噶，即系打东京湾嗰啲。 咁、但系最后你。能够扶植嘅政权，唔系你想象之中系亲美嘅政权。 唔系你点讲都系鞭长莫及啊嘛。 系 嗱，事实上你话伊拉克个原罪咧，就系佢走咗之后咧，佢留低大量嘅武器。 系啊， 同时间呢个叫做系即系呢个叫做佢自己扶出咗嚟政权，佢又自立唔到。喂，呢个民主制度喺即系伊拉克呢个叫做系伊斯兰国家，佢又立足唔到。喂，咁变咗就系话，喂，好大镬。喂，你根本上佢自己本身有宗派嘅即系仇杀啊咁样。喂，你根本上留翻嗰个政府喺度，你系等于送羊入虎口喎。 嗰阵时候啊，侯赛恩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啫嘛，佢就能够压得住啊嘛。你将一个唯一能够压得住墙嘅人。系怼冧咗， 所以 你条气唔信佢。 所以其实佢死前咧，即系其实行刑之前咧，佢怀言错唔晒嘅。即系嗱，我记得佢嗰阵时咧就有个即系行刑嗰条友就同佢讲，go to hell 去落地狱咁样样。跟住佢好不以为然啦，落地狱，落地狱嗰个唔系我，落地狱嗰系伊拉克，啊佢叫 living hell。哇，你而家你真系俾佢真系中咗。中又中，真系，即系等于一个诅咒咁样样。喂，大佬，伊拉克系咩国家？喂，等于阿才子亦都咁讲啊，即系呢个陶杰亦都咁讲啊。喂，呢、這个民主政权，你喺个世界里边系植根唔到嘛？系唔即系你系 冇 个 土壤啊？ 你唔冇个土壤啊？其实系 喂，嗰阵时候亨廷顿都咁讲啦，即系呢个政治学大师啊，我哋个个。所有人读政治，你唔读亨廷顿，即系冇读过一样。 Clash of Civilization 唔单止讲 Clash of Civilization 嗰个中咗啊， 而是在于呢佢有一个嘅即係研判呢，就係话呢个世界里面嗰个嘅民主嘅制度呢，你都係要有边一类型嘅国家係唔得㗎嘛，佢分析过㗎嘛。第一种就係中东伊斯兰世界嘅地方係唔得，因为佢嗰个咁嘅封建同埋嗰种阶级嘅制度，係咪叫阶级呢，即係你起码嗰个宗教嘅领袖嗰啲呢，其实影响得好严重㗎。 嗰个叫乌里玛， 乌里玛系， 系嘛？ 嗰啲教士啦， 乌里玛阶级系啦， 即系佢啲阶级性系好重噶嘛。但系呢一个民主嘅制度嘅时候，讲人人平等噶嘛。 第二样嘢其实系讲紧，因为喺中东呢个地方，大部分人都系放牧嘅，咁基本上成个地方有国界，但系问题每个人都冇国籍嘅时候咧，你唔系植根喺个土地嗰度，其实好难行到民主嘅。你讲紧欧洲又好，美国又好，喂，你成个地方系 settle down 咗噶嘛？你 establish 咗一个地方嘅时候，自自然然安定就需要每个人承担翻权利，同埋有即系有佢嘅权利，亦都有佢嘅责任，先至有民主喺度啊嘛。 唔系，同埋我都唔怪美国人嘅。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咧，即系我唔系怪佢啦，嘅意思就系话咧，因为佢系一个多种族嘅国家。 嗯 嗯， 呢、這个地方立国大概200年松啲啦，系咪？ 1776到而家 系。系咯，200年松啲啦。 嗯， 咁你立国以嚟，佢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嘅国家嚟噶嘛？ 嗯， 民族大熔炉所谓嘅， 所有嘅种族嘅人都喺度。 系， 所以咧，佢某程度上咧，我觉得佢系有一个道义上嘅责任。 嗯， 照顾翻。佢哋自己嘅国民里面呢咁唔同种族嘅人嚟嘅。 嗯。 所以呢犹太佬点解咁大影响力，因为犹太都有一个即係好 significant 嘅百分比嘅犹太人喺度。 嗯。 係咪欧洲嘅地方嗰啲人，因为西欧嗰啲又系。 嗯。 係咪所以变咗佢亚洲亦都唔少啦，普罗都唔少啦。 好老实，美国介入非洲都好积极㗎，比起法国更积极添㗎仲。 唔係囉。所以美国人点解会成为世界警察呢，同呢个地方嘅立国，同佢嘅民族嘅组成都有关系。 嗯， 除咗佢考虑，即系嚟加入中东，佢梗系考虑呢一个嘅经济嘅利益啦，系咪石油嘅利益啦？亚洲亦都系考虑紧，即系呢个市场啊，即系嗰啲天然资源啊等等。 成条交通线啊，讲紧。 咁所以你话美国人除咗系即系有军工事业嗰种好战之外，其实佢某程度上都系要同佢自己嘅国家入边不同种族嘅人咧，好似。即是做一个交代咁。 嗯。 是吧，作为一个意思啊，周围辣咁样。但我觉得呢个道路系唔长久的。即是国际嘅秩序系不能够靠一个强权去解决嘅。即使我当美国人呢就系个心好纯洁。我当一下一定唔系啦。即是我都系为咗个地方呢，就系有民主啊乜乜佢哋吹出嚟嘅啫。冇利益嘅。屌你嘅民主同我嘅民主关咩事啊，正如某位讲系咪，屌我够想拯救宇宙啦，够想拯救地球啦，大佬我都有缓急先后㗎嘛。系咪 事有先后缓急，所以你见到美国立国嗰200年嚟佢对于南美嘅民主系疯狂压制㗎嘛。 后期改变咗立场。后期发觉呢佢支持一个独裁嘅政权呢不能够长久治安，亦都不符合美国嘅利益嘅。所以佢宁愿要一个呢系民主嘅政府。 嗯， 因为似佢啊嘛 ，predictable， 同埋佢可以咧利用佢自己熟悉嗰套游戏规则啊，同呢啲人啲政客 negotiate 啊，同埋去做 lobbying。 系啦系啦，正想讲， 系嘛，即系美国佬唔想沟呢个民建联咩？明知系沟唔到之余，就因为嗰班人唔系熟呢套游戏规则嘅人嚟噶嘛。 嗯， 但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你好似嚟美国咧，佢自己本身嗱呢、這个霸权啦，佢自己本身有原罪啦。喂，屌！唔系，但系咁样讲啊，呢、這个国际社会里边，你要行，你行使公义咧，即系其实你自己本身都系有个即系呢个烂产理论啊。喂，美帝当然系即系 好晒 啦，都系契弟啦。喂，但系联合国真系无能噶嘛，大佬啊！ 啱、 你就系讲就系呢个即系常任理事国，我哋之前不断都有讲啦。喂，而家你俄国根本上就应该屌弹勾核咗佢啦，大佬！屌你，即系佢而家喺度入侵呢个乌东，屌即系呢个 乌克兰东部， 乌克兰东部 顿切斯基。 唔系，佢已经系违反咗佢自己本身之前叶丽欣啊，同呢个不约组织签下承诺啦，已经系。 由呢个 League of Nations 中文叫咩话？ 国联 国际联盟 系 到今时今日嘅联合国其实都系唔 function 嘅，系都唔 function。 系 你谂下当年嗰场即系打伊拉克嘅战争，因为科威特嘅问题，其实你咁样去授权呢个美国去一手包办呢一场战争， 嗯、 其实已经系错啦。 喂，其实成件事嘅本质系好似日本喺中国建立满洲国一模一样嘅啫。你睇翻 ，exactly 啊，系冇意义嘅。嗱，你五个。

唔係唔好啊，而係我哋冇辦法只可以即係從中可以即係補貼阿譚，即係來回嘅船票啊，大佬。 啊，唔係同埋就係、是、我哋遲啲亦都會搞自己 app 啦。係啊，咁嚟緊嘅 app 亦都會有會有啲文章植入落去啦。咁另外就會當然亦都會有啲廣告啦、啊、希望大家唔好嫌煩啦。 我成日都睇咧，台灣嗰個蘋果其實幾過癮嘅喎。你一 click 入去咧，睇啲好 juicy 嘅新聞，你知我哋 Facebook 裏邊咧， 就即刻彈咗個廣告出嚟先， 即刻彈咗個廣告出嚟，跟住我哋交叉咗佢。因为点样收费啦？ 唔系，因为其实老实讲，如果我哋唔收你任何，即系我哋亦都即系唔会话 PayPal 收钱， 冇货金， 我哋又冇货金，亦都冇任何其他即系一啲收入来源。喂，钱仲何来啊，大佬？喂，就真系叫靠你哋啦。老实讲，真系 喂、 啊， 想要顺啲嘅 live， 麻烦大家 吓 吓 click 多啲广告啦。 好，你差唔多啦，今日 差唔多啦， 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